标让它太晚回去，我们就早点开始上了哈。我们看到讲义的136页啊，是关于公立学校教师解聘及预续聘的行为属于性质，好像是追捕性的责定啊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当然已经写得蛮详细的，我就不一一的去看了。主要是我带大家看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是公立学校的教师哦，他跟公立学校之间的这个聘约呢，其实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哦是行政契约关系。那比较要注意到的，其实主要哦是要带大家看到括号二这个部分，说解聘、停聘不续聘的法律性质呢，在依照我们这个决议哦，就是最高行政法院的98年7月份的第一次这个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较倾向这个行政处分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行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哦。上次我们讲到关于，应该上上一次哦，讲到有关于所谓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提过一个观念，你既然呢，这跟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既然是一个什么，既然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那你要去变动这个行政契约关系的时候，你当然要怎么样？你当然是要用一个这个行政契约的意思表示来做这个契约的变动。但没想到你这个解聘、停聘不续聘的，把定位成行政处分。行政处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有违反所谓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这个解释，但是我们的决议呢，似乎还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见解。那这个见解事实上学历上面就批评说呢，其实这个、好像有些问题，好，那这个是我主要是跟大家去这个去主要去谈的部分。像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点，就会在我们的讲义139页哦，中间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学术上面呢，对于此则这个提出2点质疑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呢，行政契约呢不应该与行政处分加以并用。那这边当然，它这个学术上面讲的是很简单，说行政契约不能够跟行政处分并用。但行政契约不可以跟行政处分并用呢，其实我们说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绝对的普世的基准？这不一定，因为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之间呢，其实本来就会有一个什么，就会有并用的可能啊。只是说呢，我们不能够让行政处分呢去变更整个行政契约它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它的一个这个内涵哦，这个会造成一些突袭的。所以呢，在我们讲到所谓的行政契约不能够跟行政处分并用的时候，我们讲的内涵大概就是我们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这个部分。那这里我就的确就会有影响哦，会有影响。那这是。这个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病人他带跟让大家能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也当然教师哦，可以跟公务员做对照。我们说公务员的任命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需要当事人同意这样协力的行政处分。那相对来讲呢，教师好像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哦，可以做个对照。那当然呢，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私立学校的这个老师呢，跟私立学校之间呢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所谓司法契约关系哦，这个司法契约关系哦，都可以做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对照的。好，那上节课呢，我们大概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一个行政哦，就说到这个所谓公务员他本身有救济的问题啊，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问题。那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5条规定，很快的哦，再看到哦这个规定哦，基本上上节课已经把这个。那相关的这一个层次的部分呢，跟大家提过了。那这个复审哦，是跟谁提的？哦，主要是跟谁提？那主要是跟我们的一个公务人员的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哦，简称叫做保训会哦，这个来提哦，公务人员哦，这个保障哦，暨哦，培训。委员会来提啊，那简称呢？哦，就叫保训会啊，保训会啊来提啊。所以呢，公务员他其实呢，他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哦，那主要他其实主要就地主义就是这一条，就复审啊，复审案件的申诉。那会不会有人能提诉愿啊？不是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也会还是可以诉愿。那诉愿的话，就要跟谁提呢？就要跟他的诉愿，他等于说处分机关的上面机关来提。哦，上一级管理地，所以也会有诉愿的可能性。不过，主要的公务员的一个就业途径会走的会是什么？会是这个公务员保障法这一条途径，哦，这个复审的途径，哦，复审和这个申诉的途径。那这里呢，我们先请大家看到所谓的公务员的责任的部分，哦，责任的部分就是在行政跟司法责任的141页最底下这里，哦，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讲公务员的责任，哦。 那这里呢，我们先讲到，比方说呢，公务员他违法失职，比方说呢有一个情况发生了，公务员他违法失职，那违法失职的原因有哪些呢？这违法失职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有提示过了，比方说像他没有保持品位，或者是说呢，他比方说违反行政中立，比方说他违反了行政中立，或者他去赌博，去干什么，反正就是违法失职了。那违法失职之后呢，公务员他会发生两种责任，有两种责任。一种责任呢是司法责任，我们讲司法的惩戒。另外一个责任呢叫做考绩的惩处，考绩的惩处，也就是行政的惩处，其实简单来讲是行政的部分，惩处。那考绩惩处或行政惩处其实主要是主管长官在做，叫双轨制，双轨制的，等于说公务员他的一个双轨的一个责任制，双轨责任制。那一轨呢就是司法这一轨，司法这一轨，另外一轨呢是行政的这一轨，行政的这一轨。那我们先讲司法惩戒和考绩惩处各是谁来做的，我们先讲原则，原则上来讲呢，其实随着司法惩戒，我们说原则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做的，原则是工程会，有些例外的状况，工程会。那考绩惩处呢，基本上我们说是服务机关，基本上是服务机关，一样先写原则，服务机关。好，那进一步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司法惩戒怎么做，那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司法惩戒也分成几种，那主要呢可以集中在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类型，包含像这个撤职，休职，降级，解放，记过，以及申诫，这几种，大家所以我会简称叫什么撤休、降检、计升，用第一个来做来记这六种，那司法惩戒呢，它就是司法权的行使，那既然是这个司法权的行使呢，会不会有例外，我们知道工程会，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些同学会说，工程会、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它怎么会是这个司法权呢？它不是行政权吗？不是哦，我们工程会它其实设在哪里？设在我们的司法院。那司法院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务员职业法庭，所以这个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是它只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委员会，它不是，它是一个法庭，它是一个法院，是一个法院，它只是叫做委员会的一个法院而已。当然很多人呢就开始在处理说要把公务员惩戒法加以修法，然后想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公务员惩戒法庭，是排了好多年啊，而一直都没有去真正去落实，那也不知道哪一年才会真正的实践，这是第一个，司法惩戒的部分，再来是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个撤休降级这几个部分呢，那它的一个都是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做吗？是都由他来做？这部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呢讲义的144页，为什么这边特别会写说司法惩戒？我说原则上 是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做，因为有些例外的状况，比方说我们这边已经讲到了这个九职等以下的这个公务员的惩戒，好，九职等以下的，那九职等以下公务员惩戒呢，所以是由主管长官呢进行啊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审议，好，来审议。那有些例外的状况是什么？比方说九职等以下的公务员的记过与申诫呢，那依照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啊，那其实它的这个部分是可以由进由主管长官来行之，好，进由主管长官行之。所以这个有关于九职等以下公务员的惩戒，它里面的这个记过跟申诫这种比较轻微的部分，好，比较轻微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记过跟申诫的，如果是什么？如果是九职等以下，好，九职以下。由长官来做，哦，主管长官来做，好，主管长官来做，好，主管长官。那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像这个145页这边说，十职等以上公务员的惩戒呢，基本上是要先由主管长官来移送这个监察院的调查，并且经过监察院弹劾之后，才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一个审议。所以呢，这些东西的发动的一个前提呢，好，我们要看到是说呢，它到底对谁发动的？啊，是对谁发动的？如果呢是对于九十分以下的公务员发动的，那基本上是公务员的这个主管长官呢直接就送公审会去审议了。但如果是九十分这十分以上那种比较高阶的公务员呢，可能要先经过什么？经过监察院的弹劾，哦，经过监察院的弹劾，所以这边我们稍微注明一下就可以，哦，如果是十职等以上，哦，以上需什么经监察院弹劾，那经过监察院弹劾，所以他才想说呢，监察院根本就是一个纸老虎而已，他只是一个什么像起诉这样子而已。所以当职能以上公务员呢，我们发现他有违法失职的情形，那主管长官呢必须要先送监察院去调查。那监察院如果调查结果就是说啊，这个真的可恶，哦，真的可恶，就加以弹劾。弹劾之后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弹劾还是要送公审会做最后的决定，哦，最后的决定。哦，这边是我们的司法惩戒它的一个这个程序，它的程序。所以呢，在九职等以下经过这个申诫呢，最简单的，主管长官自己就可以做了。那九职等以下公务员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撤休降检的部分，还是要送到什么？送到公审会去做审议，哦，要严重的这个处罚。那如果是十职等以上的这一个部分呢，是要经过监察院的弹劾，哦，才能够做。哦，这是大概讲我们讲到司法惩戒，哦，司法惩戒它的一个。这个过程，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再来是看到这个考绩的惩处，哦，考绩的惩处。那考绩惩处的部分呢，哦，主要是牵涉到的问题呢，主要它，我们先讲它的类型，好，哦。那类型呢，主要有分成免职，好，哦，记大过，好，哦，记过。申诫，好，申诫，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考试的时候就要去辨别说，如果有记过跟申诫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到底哦是考绩还是这个惩戒，哦，到底是考绩还是惩戒，这部分就要去做一些区分，哦，就不要一律都认为它是惩戒或者是考绩，哦，好，那记过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呢，这两个东西要怎么救济，那怎么救济？比方说你今天被惩戒了。哦，或者被惩处了，哦，你要怎么救济？哦，你要怎么救济？在考绩惩处这一块呢，我想应该是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想象得到，因为它是行政权的行使嘛。那行政权，你说它用了一个行政权的行使呢，去侵害了公务员他基于公务员身份或公务员的这个他对公务员身份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哦，权利，管参与权也好，或身份权也好。那这时候呢，就要提什么复审嘛，哦，复审或者是申诉，在我们的实务运作上呢，免职啊是可以提复审，哦，复审。复审，但是呢，其他的部分记大过、记过申诫的，顶多只能申诉、再申诉而已。哦，申诉再申诉，所以免职处分呢，你可以进一步提起什么行政诉讼，哦，提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是记大过啊、记过啊、申诫的部分呢，恐怕会比较困难，哦，恐怕会比较困难一点。好，那再来呢，是我们看到司法惩戒，哦，司法惩戒的部分呢，当然它如果你要进一步呢，哦，去。这个救济，哦，去救济的这个时候，当然你可能要去申请所谓的再审议，哦，再审议，哦，经过再审议，也是由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来做再审议。哦，所以有些人批评说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呢，其实你就是一级一审而已，就一级一审这样子，会不会有侵害人民诉这个诉讼权的啊？这个疑虑。哦，那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呢本来是三级三审变成二级二审，有没有侵害诉讼权？哦，诉讼权。或者是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三级三审变成五级五审，是不是就比较保障诉讼权？啊，这个部分呢是没有一个必然性的。啊，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释字395/396解释，其实呢，对于审级制度，审级制度它其实并不是跟诉讼权保障是切开的，有时候一级一审如果品质很好的话，一级一审就够了啦。哦，那如果说三级三审品质很差的话，那就算变成六级六审也是没有用，哦，只是多增加你的劳费而已。那在我们的这个司法审计考级审处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在司法审计这一块，它对人批评说它只有一个一级一审啊，的确被批评，那也要修法，只修到现在还没有修完而已哦。那这两个东西是两个轨道，对不对？那立刻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哎，会不会有一事不二法？会不会事不二法？一个违法失职行为，既然呢引动了司法审计，又引动了考级审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一事不二法，好，一事不二法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我们的实务的处理上，哦，是这样，哦，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同时构成的会有一事不二法，或一行为不二法，哦，一行为不二法。所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哦，解决方法就是呢，我们呢以司法惩戒优先，哦，司法惩戒优先，哦，司法惩戒优先。这个部分是规定在哪里？规定在一个很比较小的一个定理里面，叫做一个办法里面，叫做我们接下来稽核，叫稽核公务员惩戒处分实施办法，哦，还有是执行办法，稽核公务员惩戒处分执行办法。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的规定，它是采取司法惩戒优先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这样的立场。所以一个案件发生，其实最常见的状况是怎么样？最常见的状况是，大家知道这两个东西哪个比较快？惩戒会比较快，还是考期会比较快？当然是惩戒比较快，当然是考期比较快，因为考期行政发动一下就完成，哦，一下就完成。那考期的这个惩戒的部分呢，它一定速度的会比较慢。所以呢，有时候他会这样子，就是说，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了，一直这样爆张，就是喧腾，哦，爆张喧腾。那爆张喧腾的一个结果呢，可能就会这个长官就有压力，长官压力可能，比方说呢，今天长官赶快做了一个考级惩处，对他做了一个免职，哦，这样的一个决定。结果呢，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比方说公务员他是死职能以上的，哦，他就送监察院，这样之后呢，拖了很久，然后呢，终于给他做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记过，哦，或申诫这样子的一个惩戒。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以什么？就是以记过或申诫这个司法惩戒的优先，然后呢，原来的免职处分呢就会被什么？就会失效，哦，就会失效，哦，这叫做什么？以司法惩戒做优先。所以司法惩戒它不见得说这个等于说决定下来的结果会比考级惩处还要重，这不一定哦，这不一定是这两码子事哦。那顶多我们只能讲说呢，哦，这个司法惩戒的部分它是一个比较这个优先的，但它不一定比较重，哦，不一定比较重。像有一个法官呢，哦，他那时候就是反正比较夸张一点啊，哦，后来被免职，哦，被免职之后呢被免职啊，然后后来经过这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好像听说只有解俸还是降级而已，哦，就是说他只是就等于说他那个处罚整个变轻，但是还是要有司法惩戒作为这个优先，哦，作为优先，哦，这是为了要避免什么？避免一行为二法的这个问题，哦，一行为二法的问题。那这里呢，哦，主要其实我们大部分来讲，我们的公务员法的这个问题里面很多啊，大概都是在讲到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好，先看到讲义的第，好，先看到第156页，好，156页。好，156页呢，它我们先看到，抱歉，这个题目可能有点比较难一点。好，先看155页，啊，15这个简单的，哦，这个第三题，好，哦，第三题，那师傅理由啊，回答下列问题。虽然说这个很早期的题目，可能是很典型的一个公务员惩戒惩处的问题， 他说、啊、公务人员某甲因为行为不检，为了保持品位，来看到为了保持品位，有违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规定、哦、所以呢，经过服务机关呢，依照保机法相关规定，记大过一次处分、哦。事后呢，因为这个报章的宣传啊，哦，事态扩大，那监察委员呢，终于着手调查，并且通知某甲的服务机关呢，将涉案资料、啊、送监察院，好、哦，送监察院。那监察委员就随即调查某甲这个违实案，提起了弹劾。那悬案呢，移送这个工程会呢来审议，问该会啊可不可以再对某甲予以惩戒？好、哦，那如果说呢，最后做成一个降一级改序，哦、就是降级这个处分，应该如何处理？所以这边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的哦，一开始服务机关呢、啊，因为这个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就先记大过一次，哦，记大过一次，用考绩法的规定记大过，好、哦，记大过。啊，之后呢，又因为报章宣腾，所以呢送监察院，好、哦，送监察院被弹劾，弹劾之后呢，做了一个降级的改序，哦，这样子的一个惩戒处分，哦，一个惩戒处分。那这时候怎么做？那怎么做？他说，易桂宁说呢，哎，到底可不可以再对于甲予以惩戒？可以，哦，所以不会有一事不认法，一行为不认法的问题。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说呢，这个要怎么处理的部分是可以说呢，就是维持这个降一级改序的处分，然后原来的记大过一次处分呢就失效。哦，就失效，哦，就自己就失效，哦，自己就失效。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心里会觉得，那干嘛还这样玩一招？那考绩不是假的吗？哦，的确是这样，哦，的确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说呢，其实应该把考绩跟成绩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哦，不要用双轨制，哦，不要用双轨制。那双轨制的结果呢，的确就很像考绩好像就玩假的。如果只要你送成绩，那考绩呢似乎就是一个摆在那边好看的东西而已，因为最终呢一定会有个惩戒处分出来嘛，哦，可能那出来之后，后面这个部分可能就下去受到影响，哦，好，这是第一个小题，哦，我想这个大家看一看，应该就很容易就这个就能够理解，那很多个像类似的问题就不一一的哦去加以这个列举，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哦，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142页，好，142页，我们有司法惩戒跟考绩惩处，哦，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轨道，那这个司法惩戒跟考绩惩处异同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部分，一个是他的事由，哦，相同，哦，他的事由这个惩戒和惩处的事由是完全一样的，哦，基本上呢，只要是有关于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工程法第二条的违法废止职务的行为啊等等，其实基本上来讲都是。除了惩戒之外，也会受到这个惩处的，哦，所以它两个事由一样。简单来说呢，就是公务员的违法失职四个字啦。好，哦，这只要是违法的，有违法失职的情形，就会同时引动这个惩戒和惩处这两条蛇的，就会从洞里跑出来，哦，洞里跑出来。那而且呢，都可以先行停职，哦，都可以先行停职。这停职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考试的时候另外一个大重点。哦，其实公务员法的考试重点不多，哦，重点不多。一个是在于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它的公务员的保障的这个保障法的规定，有关于公务员的这个所谓的复审以及申诉，哦，这是一个。那再来呢，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可以一起考到复审申诉，就是什么？就是惩处惩戒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务员法上的重点，而且你没有念过就不会，哦，没有念过就不会。那进一步呢是停职的问题，那停职是另外一个重点，而且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它的问题呢，其实反而单纯一点，好，哦，单纯一点。但是通常会把停职跟我们刚刚黑板上所讲的惩戒跟惩处合在一起。好，哦，那等一下这个有可能今天可能不见得有时间讲，那下次上课再讲这个部分。那相应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准据法律呢是不一样，好，哦，不一样，一个是惩戒法，一个是考绩法规定。好，哦，当然准据法律会有所不同，那处分的主体呢也是不同，哦，也是不同。那处分的种类呢，哦，也是有所差异，哦，有所差异的，哦，那这是几个。然后还有说程序上也不太一样，哦，那救济程序呢也有所不同，哦，这意思是第五救济程序不同，哦，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学生就搞混，哦，就把惩戒呢，你把这个惩戒处分呢的救济啊，把它用这个所谓的复审，还有这个行政诉讼，那这部分呢就可能就是所言差异了，哦，就这个差太多了，哦，差太多了。对于这个复审跟行政诉讼适用的一个范围，大概就是行政，哦，考绩惩处这个部分。那对于司法惩戒的部分，你用这个复审行政诉讼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一个司法程序，它有点像是法院的判决，因为你要下去这个等于所谓的这个上诉一样，哦，那你用一般的行政救济途径呢是徒劳无功的，哦，好，那再来是程序的部分，其实我们就只是复习而已，哦，90等以下，哦，这个部分呢是直接由主管长官呢就移送到工程会，哦，那去审议了。那如果是90等以下的公务员呢，记过跟申诫，啊，是可以 由主管长官来做，主管长官来做就不需要劳动到工程会。那实施以上的公务员的惩戒在145页，是要移送监察院调查，并且经过监察院弹劾之后，送我们的工程会来加以审议，来加以审议。那考绩惩处的部分，它的救济，它的一个这个问题，它程序啊，程序主要是有分成免职和这个非免职的处分。如果是免职处分的话，它的要求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是免职处分呢，依照我们的释字491号解释，必须要进行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非常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包含我们这边底下所讲到的，这个包含意见听取啊、告知程序啊，一直到145页这边回到这里所谓的公正裁决程序，大概讲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容。所以你要做成一个免职处分的时候，你的程序呢必须要非常的完备，你必须要让它来。刚刚受到告知说你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免职，免职。那告知这件事情之后呢，你要让他表示意见，表示意见，最后呢要做成一个公正裁决的程序，公正裁决。这公正裁决当然主要里面的一个问题是说，该回避的人要回避，该组织司法的要组织司法，那一个基于客观公正的判断来做成一个决定，来做成决定。那如果是非免职处分，是不是适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正当法律程序？其实呢，目前在多数的说法是采取146页这边所讲到的不适用说啦，不适用说。为什么不适用？因为呢，他认为其实这已经对公务员的保障已经非常的优厚了，那只要针对对于他这个身份的关系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危害的免职处分呢，来这个渐行量刑就可以，其他部分是不需要如此的大费周章，这是所以。多数来讲是采取这个不适用说，不适用说。那救济的部分其实主要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主要在我们讲义的147页和148页，148页。那这里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惩戒的这个救济呢，主要当然就是再审议，再审议。那这个可以以这个再审议的部分，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是148页，这个惩处处分的救济关于免职啊，是可以提起复审的，可以提起复审的。那这个149页这边，当然稍微去整理一下我们这个4491号解释的一些重点，包含像这个免职处分呢，它是一个这个惩戒，这个实质上的一个惩戒处分的性质啦，实质上，那我们看这句话，可能大家觉得说很矛盾，对不对？我看免职本来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惩处处分嘛，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免职它是一个实质上的惩戒处分呢？他认为说，法官认为说，其实这个免职它的严重程度，其实已经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惩戒这样的一个性质。那其实是不是严重？其实你说惩戒的部分有很不严重的，但是他大法官认为说，要变动你公务员身份的关系，还是要透过司法权的方式去变动。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免职处分它是一个实质的所谓的惩戒处分，实质的惩戒处分。那它的构成要建立依法律来定之，所以你一定要有法律来做一个基础，这是法律法的原则的一个实践。那再来呢，公务员的免职处分呢，应该所谓的践行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践行正当法律程序。那践行正当法律程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已经我想问题也不大。最后一个是免职处分呢，应该在确定后呢才能够执行。这个跟我们的一般的行政处分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行政处分一旦做成之后，它就有执行力。如果是下面处分，就有执行力，就有执行力了。但是免职处分正好是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不停止执行的这个例外，这个例外规定，就是说呢，它要在确定之后呢，才开始执行，这是我们491号解释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这点请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正当法律程序这一块，正当法律程序这一块。那看到讲义的150页，150页这边呢有个非免职处分的救济，是可以依照我们的公务员保障法第77条的规定呢，去提起这个诉愿，提起申诉，抱歉。那有关于惩戒跟惩处的积极的在消息的竞合，我们说在积极竞合的情形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可能会有一行为不认罚的可能，一行为不认罚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就以一个稽核公务员惩戒处分执行办法，我刚刚讲错了，是这个是在我写对了，执行办法没错，就是这个第6条的规定呢，基本上是以司法惩戒为准，那相竞合的这个惩处措施呢，就会跟着失其效力，就失其效力。那如果说是相宜竞合的情形呢，是依照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第24条的规定，那等于说呢，如果他受理这个不受惩戒这个议决的时候呢，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其实都有相关的规定。那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比较重要的呢，是在积极竞合的情形，因为它是在行为不认罚的相关争议，那它的一个重要性的会 会高出许多，会高出许多。好，大概来讲是我们的这个公务员法的一个这个问题哦。那停止呢，因为可能需要花一点这个时间呢，我就可能等到我们下一次哦这个上课的时候呢，再一并的哦再做说明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提早一点，我们就现在就上到这边就可以哦。那下一次上课应该就下礼拜二，下礼拜二的时候会把在地方制度还有公务员法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后面后半段的行政征讼法。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